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咱们来查漏补缺，做一下理论基础模块的热点问题答疑。到这里呢，专栏的第一个模块并发编程的基础理论我们已经讲完了，总共12篇不算少，但是跳出来看全景，你会发现这12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串行的故事。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建议你从一个个单一的知识和技术中跳出来看全景，搭建自己的并发编程知识体系。为了便于你更好的学习和理解，下面我先将这些知识点再简单的给你串一下，咱们一起复习一下，然后就每篇文章的课后思考题留言区的热门评论，我也集中总结和回复一下。那这个串行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起源是一个硬件的核心矛盾， CPU 与内存 IO 的速度差异。系统软件例如操作系统啊、编译器啊，在解决这个核心矛盾的同时呢，引入了可见性、原子性还有有序性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很多并发程序的 bug 之源。这个呢，就是第一篇文章的内容。那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呢？ Java 语言自然有招，它提供了 Java 内存模型和互斥锁方案。所以在第二篇我们介绍了 Java 内存模型以应对可见性和有序性问题。那另外一个原子性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多方考量，用好互斥锁才是关键。这个呢，就是第三篇和第四篇的内容。虽然说互斥锁是解决并发问题的核心工具，但它也可能会带来死锁问题。所以第五篇这篇文章就介绍了死锁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同时呢，还引出了一个线程间协作的问题。这也就引出了06这篇文章的内容，介绍线程间的协作机制，等待通知。你应该也看出来了，前六篇文章我们更多的是站在微观的角度看待并发问题，而第七篇安全性、活跃性以及性能问题呢，则是换了一个角度，站在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并发编程相关的概念和理论，同时也是对前六章的查漏补缺。第八篇介绍管程，管程是 Java 并发编程技术的基础，是解决并发问题的万能钥匙。并发编程里有两个核心的问题是互斥和同步，都是可以由管程来解决的，所以学好管程就相当于掌握了一把并发编程的万能钥匙。至此，并发编程相关的问题理论上你都应该能够找到问题所在，并且能够在理论上呢给出解决方案了。而后在90、11我们又介绍了线程相关的知识，毕竟 Java 并发编程还是要靠多线程来实现，所以有针对性的学习这部分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包括线程的生命周期，如何计算合适的线程数，以及线程内部是如何执行的。最后在第12篇文章中呢，我们还介绍了如何利用面向对象思想写好并发程序，因为在 Java 语言里，面向对象思想能够让并发编程变得更简单。经过这样一个简要的总结，相信你此时对于并发编程相关的概念理论还有产生的背景以及他们背后的关系都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至于更深刻的认识和应用体验，还是需要你钻进去看本质，加深对技术本身的认识，拓展知识深度和广度。另外，在每篇文章的最后，我都附上了一个思考题。这些思考题虽然大部分呢都很简单，但是隐藏的问题却容易让人忽略，从而不经意间呢就产生了 bug。再加上留言区的一些热门评论，所以我想将这些隐藏的问题或者容易被混淆的问题做一个总结还是很有必要的。首先来聊聊第一个总结，用锁的最佳实践。例如在第三篇互斥锁解决原子性问题，第四篇如何用一把锁保护多个资源，这两篇文章中我们的思考题都是关于如何创建正确的锁，而思考题里面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第三篇文章思考题的示例代码我已经展示在文中， Synchronize 的 New Object 这行代码很多同学已经分析出来了，每次调用 Get and One 都创建了不同的锁，相当于没有锁。这里需要你再次加深一下记忆，一个合理的受保护资源与锁之间的关联关系呢，应该是 N:1， 只有共享一把锁才能起到互斥的作用。另外很多同学也提到 JVM 如果开启逃逸分析之后呢，Synchronize New Object 这行代码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会被优化掉，也就是说在真实执行的时候这行代码压根就不存在。不过不论你是否懂逃逸分析都不影响你学好并发编程，如果你对逃逸分析感兴趣可以参考一些 JVM 的相关资料。 第四篇的思考题我已经转换成代码展示在文中了，它的核心问题有两点，一个是锁有可能会发生变化，另一个是 integer 和 string 类型的对象不太适合做锁。如果锁发生变化意味着失去了互斥功能， integer 和 string 类型的对象在 JVM 里面可能被重用。除此之外， JVM 里可能被重用的对象还有布尔型。那重用意味着什么呢？重用意味着你的锁可能在代码的其他地方被使用。如果其他地方的代码 centralize 你的锁而且不释放的话呢，就会导致你的程序永远拿不到锁，这是隐藏的风险。通过这两个反例，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锁呢应该是私有的，不可变的，不可重用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别人家的锁都长成文中示例代码那样，这种写法貌不惊人，却能避免各种意想不到的坑，这个其实就是最佳实践。最佳实践这方面的资料推荐你看 Java 安全编码标准这本书，研读里面的每一条规则都会让你受益匪浅。接下来第二个总结是锁的性能要看场景。第五篇一不小心死锁了怎么办的思考题是比较 while 循环和 centralize 的性能哪一个更好，这个呢具体要看应用的场景，不同的场景它们的性能表现是不同的。在这个思考题里面，如果转账操作非常耗时，那么前者的性能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因为前者允许账户 A 转账户 B， 账户 C 转账户 D， 这种转账业务并行，不同的并发场景用不同的方案，这个呢是并发编程里面的一项基本原则，没有通吃的技术和方案，因为每种技术和方案都有优缺点和适用场景。下面再来说说第三个总结，静态条件需要格外关注。第七篇安全性、活跃性以及性能问题里的思考题是一种典型的静态条件问题。静态条件问题非常容易被忽略， contents 和 and 两个方法呢都是线程安全的，但是组合在一起却不是线程安全的，所以你的程序里如果存在类似的组合操作一定要非常小心。这套思考题的解决方法可以参考第12篇如何用面向对象思想写好并发程序那篇文章，你需要将共享变量 V 封装在对象的内部，然后呢控制好并发访问路径，这样就能有效防止对 vector V 变量的滥用，从而导致并发问题。你也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代码来加深理解。第四个总结是方法调用是先计算参数。在留言区我看到还有同学对第七篇文章中所举的例子有疑义，认为 set get 加一这条语句是先进入 set 方法之后才执行 get 方法，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方法的调用是先计算参数，然后将参数压入调用站之后才执行方法体。方法调用的过程在第11篇文章中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你可以再次重温一下。先计算参数这个事情也是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例如文中写日志的代码，如果日志级别呢设成 info， 虽然这行代码不会写日志，但同样会计算四个字符串相加的结果，因为方法调用前会先计算参数，所以更好的写法应该是接下来示例那样，这种写法仅仅是将参数压站而没有参数的计算，使用站位符是写日志的一个良好习惯。第五个总结是 interrupt exception 异常处理要非常小心。第九篇 Java 线程的生命周期的思考题主要是希望你能够注意 interrupt exception 的处理方式，当你调用 Java 对象的 wait 方法或者 sleep 方法时呢，需要捕获并处理 interrupt exception 异常。在思考题里面本意呢是通过 is interrupted 检查线程是否被中断了，如果中断了就退出 while 循环，当其他线程通过调用 th.interrupt 来中断 th 线程时呢，会设置 th 线程的中断标志位，从而使 th is interrupt 返回处，这样呢就能退出 while 循环了。这个呢看上去一点问题也没有，实际上呢却几乎起不了作用，原因是这段代码在执行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阻塞在 sleep 100上，当其他线程通过调用 th interrupt 来中断 th 线程时，大概率的会触发 interrupt exception 异常。在触发 interrupt exception 异常的同时呢， JVM 会把线程的中断标志位清除，所以这个时候 th is interrupt 返回的是 false。 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 捕获异常之后重新设置中断标志位，也就是文中示例的那样。最后一个总结是关于理论值和经验值的。第十篇创建多少线程才是合适的那篇文章的思考题是经验值最佳线程数等于2乘以 CPU 核数加1是否合理。从理论上来讲呢，这个经验值一定是靠不住的，但是经验值对于很多 IO 耗时除以 CPU 耗时不太容易确定的系统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初始值。我们曾经讲到最佳线程数最终还是要靠压测来确定，实际工作中大家面临的系统 IO 耗时除以 CPU 耗时往往都大于1，所以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初始值的基础上增加，增加的过程中应该关注线程是如何影响吞吐量和延迟的。一般来讲，随着线程数的增加，吞吐量会增加，延迟呢会缓慢的增加，但是当线程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吞吐量就会开始下降，延迟会迅速增加，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线程能够设置的最大值了。实际工作中不同的 IO 模型对最佳线程数的影响非常大，例如大名鼎鼎的 NX 用的是非阻塞 IO， 采用的是多进程单线程结构。 NX 本身是一个 IO 密集型系统，但是最佳线程数的设置呢，却是 CPU 的核数，完全参考的是 CPU 密集型的算法，所以理论我们还是要活学活用。整体总结来说，这个模块内容主要聚焦在并发编程相关的理论上，但是思考题呢则是聚焦在细节上。我们经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在并发编程领域呢尤其是这样。理论主要是用来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但是在具体实践的时候我们必须重视每一个细节，哪怕只有一个细节没有处理好都可能导致并发问题。这方面推荐你认真阅读 Java 安全编码标准这本书，如果你英文足够好也可以参考文中我提供给你的这份文档。最后总结一句话，学好理论有思路，关注细节定成败。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